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它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8月9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修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由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明天以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届时话剧《暴风雨》的主创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欢迎听众朋友们参加本场戏剧沙龙活动，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国家大剧院正在举办国际儿童戏剧季，六个国家八台儿童剧目将演出到8月20日。8月3日到5日，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木偶剧院将在国家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儿童版木偶歌剧《魔笛》和《糖果屋》。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将于8月7日到18日在蜂巢剧场演出。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将于11月14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演。作为今年我国四大主场外交活动之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1月10号在上海举办。请听报道。 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确认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预计到会国内外采购商将超过150,000人。首届进口博览会将使用位于上海虹桥的国家会展中心的9个场馆，展览面积将达到30万平方米。目前场馆的各项升级改造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运营中心总经理方辉介绍， 我们所有的改造升级和现场准备工作是在9月30号以前完成，现在推进非常有序。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将为各方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新的平台。德国采埃孚股份公司亚太区总裁韦安凡说， 这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去展示我们的产品并和中国的客户建立联系。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而在7月26号下午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展商客商展前供需对接会上，很多国内外的企业已经开始了前期的洽谈合作。目前北京市正积极组织协调包括国有企业、中关村科技创新区、亦庄经济开发区、天竺综合保税区等10个重点企业交易分团以及16个区交易分团积极参展参会。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普拉登诺夫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切赫夫首部长篇戏剧处女作。男主角普拉登诺夫是一个有志向和抱负却怀才不遇的青年，在俄国一个乡村中过着整日艳艳的生活。他向往着自己走出生活的困境，同时又游离于四个女性之中，总向种种诱惑就范。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时代的彷徨？谁是你的救命稻草，你又是谁的稻草？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向8月的向日葵普拉东诺夫。 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两条好消息。一条呢是我们的表演创作工作坊正在招募了。 如果你有一个演员梦，演艺群英会来帮你实现。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切赫夫的长篇处女作，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和希望并存的时代。该剧在8月3号将在鼓楼西剧场上演，那导演严永琪将在本周日7月29号下午在排练场举办表演创作工作坊的活动，届时演艺群会会带领8名幸运观众到场参加。现在发出征集令，从即日起啊到今天，招募8位戏剧观众，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接受专业的表演指导。 那么大家伙儿呢可能就会问了，怎么来报名，怎么来参与呢？告诉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我有一个演员梦，简单再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那除了表演工作坊的招募呢，我们还有一份大奖哈，礼物要送给大家了哈。 还有一份奖品哈，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票4张，8月15号到8月26号鼓楼西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影视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 对，同样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标注北新桥的海演，再加上您的参与心愿，留下姓名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呢赶快行动吧。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艺龄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书归正传，赶紧来介绍一下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话剧作品《普拉东诺夫》。 嗯，我们还是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几位主创人员。我们来请出戏剧构作冯卡卡，欢迎您卡卡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舞美设计蔡雅娇，欢迎您。 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部戏当中哈、普拉东诺夫的扮演者赵子冲，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啊就相当的长，今天可能我们要抽丝剥茧的帮大家伙来说一说这部剧作品了哈。 对对对，我记得刚才片花当中爽也介绍了啊，普拉东诺夫呢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的首部长篇的戏剧处女作，但是好像我们普通大众哈、对于契诃夫的这部作品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那为什么咱们的剧组这次要选择这样的一部如此冷门的作品上演呢？来，我们请卡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好。这部作品呢，其实对于一般的观众，即便对于研究戏剧或者做戏剧的人来说，可能都很冷门、这点必须承认。那所以呢，它其实是这样，这是一个契诃夫的处女作。当时他一共写了15万字，然后呢就封藏起来了，就没有在后面再发表过、再用过。但实际上你回归到这个作品本身，你会发现后来的樱桃园啊、万尼亚舅舅啊、三姐妹啊等等的戏都在这个时候已经有雏形了。那个时候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契诃夫本人才19岁。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经历一下一个19岁的少年奇才，那个时候他脑子里对于男女爱情、对于生活的奇思妙想，其实如果摆到今天的中国，可能也是一个网红啊，也是一个博主，很厉害的那种。 他的想法是走在别人的前面的，对不对？ 19岁他就经历了很多东西，他的痛苦是一般的人在现在这个年龄你可能都很难体会。比方我们刚刚去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以我一个这么年长的， 没有啊， 这个 是有多年长？ 年轻啊， 这么年长的这种状态来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太有深奥性了，然后一问，人家19岁就写成这样了，汗颜。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19岁的时候，他的感情经历非常丰富， 对， 而且他的想象的空间， 对，他想象力很，他对生活的观察特别的细腻，然后非常的细微。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一种，很多人，比方说佟道明老师说过，他表现出了现代人的那种隐忧。就是在很早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这种东西，即便是当时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在现代人身上，即便在广为的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的今天，他一样会有这些现代人的问题。 哇，他19岁的时候写一部作品就已经折射到了可能很多年之后的现代社会。 所以说他是智者呀，真的是、 一直在思考。但其实我实在是忍不住想问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您的这个 title 啊、您的这个名称叫做戏剧构作，可能我们更多的熟悉的是编剧啊、或者是这个文学创作呀、等等这样的一些 title、一些名词。那为什么会戏剧构作，就是说您在整个把这个剧本整合成现在舞台的这个本子的过程当中，您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戏剧构作呢是一个比较新的工种。然后一般剧团也不请这样的工种，有一点 好心酸的感觉呢， 有一种奢华。因为比方说在美国就这样的那个剧团要足够有钱，他才会去请这个戏剧构作、 制片人没来今天、 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一般就是他是奢侈的结果，就是哎，我们这个剧团比较有富裕的资金了，我们再去请，如果没有这个钱就不请他了。当然在这个美国的戏剧构作呢，更多他是在帮助做原创啊、原创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像欧洲啊，尤其像德国啊，这些他其实做的还是经典啊、经典的戏剧构作。那我们这次其实戏剧构作整体的工作是大概讲，简单讲哈，就是把整个这样的一个经典作品，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国度的作品，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时间的作品，能够怎么能够提炼出一个现代人可以解读的要义。 啊，这是我比较主要的工作，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贯穿到整个舞台的排演啊，包括其他比方说我们方方面面像音效啦、舞美啦等等啊、服装啊这些，我们就把它都给它协同起来啊，主要是这样的工作。然后我们还有专门的改编和编剧，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在这个工作里，虽然我也做编剧，但是在这次的工作里面我不执笔，不是做这个那个编剧的工作， 相当于二度创作了吗？ 反正戏剧构作有它的这个要义提炼的这个创作，然后导演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导演的二度创作， 所以是一个奢华版的配置。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咱们剧组的盒饭一定是高规格的，是不是？ 可是他们几个都很瘦啊，我们的男主演普拉东诺夫也很瘦啊，是吧？ 问问我们的小赵呗。其实这部作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国人当中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有点鲜为人知。那你之前对这部作品有多少了解？ 我对这部作品的了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零四零五年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是王小英老师吗？在国画的那个导演，王小英老师导了一版普拉东诺夫。当时我是因为学校组织有观剧嘛，我在这个天桥剧场看过当时的那一版普拉东诺夫。但是现在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十多年过去了，印象不是太深了。可是对当时的那个，因为它是一个俄罗斯的戏嘛，对于当时那个男主的他跟其他人的感情周旋呀，我就是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人确实还是挺混的，挺烂、挺渣的那么一个人。当时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当时就会觉得这个人反正不是什么不太好。对，这是我对普拉东诺夫这个作品的第一印象。就是上大学那会儿，大概19岁。 后来呢？ 后来然后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看了一些契诃夫其他的作品啊，其他导演三姐妹啊、海鸥什么的。 对。 然后再回来就是这回有幸跟卡卡老师、严永琪导演合作这个普拉东诺夫，才深入的去进入到普拉东诺夫的世界里边。 你觉得他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他是一个不同于以往我曾经对他认识的那么样一个人， 不是渣男了。 他可以说是，就是他从简单的线性的直线型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 是， 但是因为他做某些事，他并不是想去直接做这个事儿，他可能会有其他的目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达到了让别人认为他做的都是混蛋的事儿，是渣男的事情。是这么样一个人，而且他是想拯救别人，有的时候他是这几个女人或者说他自己对他自己，他是想拯救自己，在俄罗斯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以及现在咱们现代人的生活也会有这种无所事事呀、很无聊的这种时刻，或者有一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干什么，在这个特别长的这段时间内呢，他又不想随众变成像普通大众一样那样一个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的人，他马上就要被这些人同化的时候，他的内心里边还保有了一种对于理想的那种向往，对于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所以说他也希望在他这个一根最终的一根稻草还没有完全被压倒的时候去拯救别人，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东西在里边。 从某个角度他也是一个好人。 对，只不过是说也许很年轻的时候看这部戏并不能理解这个人物他的一些动机，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背后行为背后的复杂的人性。 对， 然后等到有一定的阅历之后，你才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因和果并不是那种一一对应的啊，就可能他的这个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他从人物的动机或者说整个事件的发展来说很复杂，然后也很能让人看出一些可能生活当中的蛛丝马迹。所以这是一个好复杂的作品，19岁写的。 对呀、对呀， 15万字。 哇， 来 天、 那问问咱的雅娇吧，你看过了作品吗？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些部分？ 对，当然。 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比较吸引你？ 就是对于触碰经典，然后做契诃夫，其实是一直是在，尤其是一个中戏学子，就是一直是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神圣之作。然后但是确实是在众人的视野当中，我们更多触及的是比如像樱桃园啊，比如像海鸥， 对， 甚至于在北京的戏剧舞台上也出现过多个版本的这样的一些剧作。然后对于拿到普拉东诺夫，其实我是陌生的，但是查阅了这些背景资料以后，确实是很令人兴 分，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泛九零，然后就也是追逐着，对，泛九零， 我没有反应过来，刚才， 对，然后也是追逐着韩寒，追逐着郭敬明长大的，就可想一个高考之后十八九岁的少年，在十九岁的时候写出150,000字，我想当年我也就只能写800字的这个高考作文，所以单独这样一个厚重的题材，其实是对于契诃夫的了解是真的是倍增，然后再加上一个创作的习惯去整理他的史料或资料，然后契诃夫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是举家迁徙，他刚好是迁徙到了就是死海边，在法国的边界，因为就是就俄罗斯迁徙到法国边界，他是望着白银银的海滩，然后望着一片乡村风景，然后他不知道命运何去何从的时候，他写了这部剧作。然后你也会发现其实这里好多的桥段或者是隐喻，包括他对于庄园贵族以及士绅失活的向往，都会在他之后的就是我们之前读的这些很熟悉的樱桃园里、三姐妹里面、万尼亚舅舅里面看到的这些踪影，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幸做他的处女，就是戏剧处女作，是一件幸事。然后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骄傲的说明，就是我们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世界迄今为止一共做了9个版本的普拉东诺夫，然后当然有的是叫做没有名字的人，有的是咱们中国最早做的叫没有父亲的人， 没有父亲的人， 然后我们把它还是，但是很多的还是定名为叫普拉东诺夫这个主角的名字，我们是在做世界上的10个版本，所以我觉得也是很， 是你们的版本， 对，10个版本、嗯、然后之前有法国的，有俄国的，然后有波兰的，然后还有就是英国 NT 的， NT 做了3部曲，就是青年契诃夫3部曲，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今年做第10个版本，也希望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创作和努力，然后为这部剧作，为这个剧作家，然后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哇，好期待呀、啊！听他这么说， 对， 真的是，真的是、啊， 感觉好有意义。而且，其实导演严咏琪在这个节目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也说到了这部戏的一些特殊的意义哈。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我们可能认识的契诃夫的作品哈、啊，都是他后期成熟的，樱桃园、三姐妹、万尼亚舅舅这一类的作品。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他的成熟作品呢，都是源自一个源头，就叫做这个普拉东诺夫。那时候契诃夫19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他家里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他的父母亲都得要到莫斯科去，只留下一个哥哥跟他一起在他老家。除了读书，他还得去当家教。生活非常的苦闷，加上他已经知道他患上了肺结核的初期了，他就开始写东西。他写东西的时候，他开始还不敢用自己的名字，都是笔名，男人的笔名、女人的笔名，因为他其实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他就把这一个普拉东诺夫啊，或者叫做没有父亲的人，其实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一点都不好，完成了150,000字，洋洋洒洒150,000字写完了以后呢，没有想到拿到了各个小剧场都没有人要上演，他就干脆把它扔掉了。其实他19岁写的，可是他在他死后19年才从他的柜子里面翻出来，然后他们才发现到，天哪，这里面不就是樱桃园的原型吗？它不就是万尼亚吗？它不就是三姐妹吗？然后他们才发现怎么大家都错过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作品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一个作品是他唯一没有见过的。在国外的那些大导演们，他们会以拍这个戏能够成为他们的作品而感到自豪。所以我这时候去查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很多的大导演年轻的时候一定会拍过这个戏，尤其是你想要进入契诃夫的作品这个门。 普拉登诺夫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首部长篇戏剧处女作，男主角普拉东诺夫是一个有志向和抱负却怀才不遇的青年，在俄国一个乡村中过着整日厌厌的生活，他向往着自己走出生活的困境，同时又游离于4个女性之中，总向种种诱惑就范。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时代的彷徨？谁是你的救命稻草？你又是谁的稻草？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向8月的向日葵——普拉东诺夫。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一下话剧《普拉东诺夫》。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本剧的导演严永琪对于要做这样一部剧的一个意义究竟何在哈？ 嗯， 其实严永琪也是大有来头，也是你们中戏的，是不是哈？ 哎，大师哥。 哦， 嗯， 来介绍一下你眼中的他吧，好不好？ 哇塞！ 啊，这是泛九零后的用语吗？ 哎，关键是我觉得为什么他的眼睛当中闪了很多崇拜的小星星呢？ 哦，是吗？啊、哦， 对对，因为作为一个刚 小迷妹， 对对对，刚毕业刚写完十万字论文的人，然后也是拜读了严导的博士论文，然后实在是佩服他写了一些关于表演学理论啊，写的还是非常的有建树。然后我之前也是跟他合作过作品，然后我很幸运遇到一个这样极具有画面感、极具有表现力、极具有演绎性的一个导演，我觉得和他合作很爽。虽然这个戏被 diss 了8个版本，做了9个方案，但是确实能最终呈现，然后我们这个创作过程大家乐此不疲， 还挺开心的。 对。 对， 痛并快乐着。 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导演，就这么有才的一位导演，他会怎么处理这部作品。就是之前我们可能都觉得有一些俄罗斯的作品啊会比较生涩，有一些会比较枯燥，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距离我们的生活会有点远啊，所以不知道在这个处理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就是缓解可能就这种疏离感呢？ 嗯，这个问题由我来替他回答。 嗯，好的。 啊，是这样。嗯，我们整体在创作之初的时候呢，其实最大的一个 bug 哈，就是会觉得说，这样的契诃夫的戏，第一，它文字很长，15万字，很难全部都在台上演吧？大家坐在那儿可能要看上几个小时了，7、8个小时以上。那么，怎么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比方2个小时的作品之内把它做好？那么就肯定是要做一个修剪。那这个文字我们基本上从15万字缩到了3万字，那这个过程呢用什么方式来把它收紧啊？然后最后的整个的呈现对于观众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俄罗斯作品，然后我们对面对现在的观众，他之间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桥梁，能够让他们觉得哎，这个戏我是看得挺高兴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很有意义的能够把它消化掉，而不是说我坐在那里只是因为我去看了代表我好像还有一点文艺感而已哈。这个是我们觉得必须要解决的一个点。所以呢，因为我跟那个导演也合作过好几个作品了，然后我们在这个中间呢其实一直都在探讨一种比较有趣的表演形式和它的承载方法。所以这次我们也一样的启用了5人的这个叫男团， 全男班 来演绎这样一个非常有深度和厚度的这么一个作品。那首先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呢？第一是说它是1男4女的故事嘛，但是我们想用5个男人来演，因为我们希望弱化掉它本身因为由性别带来的这种男女爱情故事。我们想表达的是更多的这种跨性别的人性背后的这些个体性和共同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男主和4个这个男性表演的女性角色。他们其实我们对于这4位表演女性角色的男演员来讲，我们不需要他们去演女性角色，我们只需要他去表达女性思维和女性的感受，就是是思想上的东西，所以 不是为了演而演。 哎，不是为了演，不是说你非要演出一个娇弱做作的女人或者是干嘛，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不会产生出一种让人觉得好像我刻意为了想要演女人而产生的这种奇怪的搞笑或者是干嘛，其实它不会，这会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尝试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担心的，那但是现在呢从排演的效果来看，有很多角色的处理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欣然接受，我完全可以跳脱不去看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看的是这个人，就这个角色的这个人，他的人的思想在这一个世界里面，在这一个故事里面他的感受，他的喜怒哀乐。 对，是，这是刚才咱们卡卡老师提到了这部剧的一大特点，全男班啊。那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听到严导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解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我们马上回来。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票四张，8月15号到26号鼓楼西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 没错，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再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咱们快点行动起来吧。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来赶紧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谁呢？ 我们来请出这部戏的戏剧构作冯卡卡，欢迎卡卡老师。 大家好，听众朋友晚上好，主持人好。 我们再来请出舞美设计蔡雅娇，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普拉东诺夫的扮演者赵子冲，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刚才其实卡卡老师提到了哈，咱们这部剧的一大看点就是全男班，五个男性演员在剧中的扮演一个男性角色和四个女性角色。这么着，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导演严永琪对这个做法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我们很早就已经确定要少人多角，就是五个男生来演，那就意味着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要为这五个男生去安排所有的角色，既要让他们能够发挥，然后又要让那个舞台上又能够，因为有些人他不能遇见自己，他扮演的角色不能遇见自己。因为我们这个戏不想让人家知道是一个一男四女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太浅了，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先去掉性别化了，就是你不会觉得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当她是一个人的时候，不管还是男是女都会面临，因为当你看到她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人家是女孩子，你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做，可是当她是男人扮演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觉得，跳脱开你本来就是弱的，你会去思考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那在选演员的时候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吗，卡卡老师？ 会，因为其实刚才我只说了他的一半，就是他这个四个男生要演四个女生之外，他也要演其他的男角色。所以他既要能演好女性角色，又要能演好男性角色，而且他里面还有不同的状态，所以其实包括一些还有一些边边赛的，比方说仆人啊或者什么这样的角色，所以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在选择上，而且四个人本身他要有鲜明的个性在台上。所以这些都是对演员的要求，当然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普拉通诺夫的选择更难。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就其实刚才子冲自己也提到了哈，就在他自己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他看这个戏会觉得那是一个渣男哈，但是我们又不会演给人家看他真的是一个渣男，所以又要能够很清楚的去体会这个人物的这种痛苦，然后他又要有这种内心的挣扎，还要能够在台上一眼看过去又是一个特别能让女人爱的男人啊，这有很多要求了，然后最后还要觉得他不渣，然后所以这个男艺的选择非常的难，非常的难。 哎呦，最后这个真的很难。 对呀，又反转了一下，等于是，是不是？那来子冲说说吧。你有跟导演聊过他为什么会选择你吗？ 对。 可能是我的面相比较善良，容易让别人接受。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是吧？因为我今天从排练场来的，所以说可能比较疲倦。 疲惫。 戴着帽子呀，或者是就是觉得好像比较阴冷。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多么 温暖的人， 让大家觉得开心的人，应该是。就会让大家容易接受。 对， 挺开心，拿阴冷来形容自己。 对，其实台下的子冲在排练场上特别幽默。 哦，是吧？ 经常开玩笑，然后带动气氛啊，然后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谢谢。 但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挺压抑的。 对， 你这种性格跟他玩，你生活当中的性格和剧中的这个人应该是反差蛮大的吧？ 完全是两个人， 对吧？ 对，就反差非常之大。 你要压抑自己吗？不断的压抑自己吗？才能进入角色吗？ 不是压抑，可能我觉得就是像创作角色来讲，创作一个人物，首先得从他的角度出发嘛，就不用说是刻意的，像我先压抑，然后我再去他会怎么样，而先想着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就是他比如说他的无聊，他无聊之后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在什么背景下，在怎么什么环境下他才会有这种想法，那个压抑是自然在这个创作当中就流露出来的，而不是说我在子冲在排练和演出的时候我先压抑然后我再去说这个话，就是这是可能是创作者的角度。 要是高雷演这个角色我就先压抑我自己、 哦、 啊，然后子冲演的肯定就是先按照他那个理论。 我觉得高雷演这个角色是直接放开了自己找到了真我， 放任自己是吧， 找到了内心当中最想有的真我是吗？ 哎，那继续聊一聊刚才说到了全男班，那么其实子冲如果是跟比如女性演员演女性角色来演对手戏的时候、 嗯、 可能我觉得你会很自然的、 嗯、 或者说是很舒服的进入到这个自己的角色和情境当中、 嗯、 那么这一次和男演员来演绎这些女性角色的情感交流的时候，这个过往的这些戏是不是会有一些难度呢？ 难度就反正前期的时候难度非常大，因为他们就是其他的我们的同组的演员老师也是在找嘛，在找他怎么来饰演、 哦、 怎么这个角度啊然后尺度啊各方面，他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就像刚才卡卡老师说扮演女性角色特别容易就是会让人觉得是在恶搞啊，撒狗血、 嗯、 扮演女的娇柔造作这种状态，就是他们也在找的同时我可能我也在找，其实反倒全男班的话会比男女之间确实是更深入一点的层次，是在于男女之间的感情戏特别容易掉入一种就是那种 爱情 就是湿乎乎的那种特别缠腻的那种感觉、 老套的方式， 对， 纯靠荷尔蒙， 对，但是就是这种的话如果是首先我们可能中间隔了一层，说在观众的角度或者在我们演员的角度来讲也是有这个性别的区别，在台上我们就更理性的去从人物的角度出发来处理这个关系，处理这个台词，会比男女在台上只是按照一个荷尔蒙和情绪的角度来讲可能我觉得更深层次一点、 嗯、会觉得别扭吗？对手戏的时候 肯定会有的时候别扭，而且刚才哎，对，我要提到一点，严永琪导演，哎呀真是一个好人呐，严永琪导演，在我们在 话里有话呀，我觉得你这么说完了，我觉得 我们另外四个演员扮演了四个不同的女性角色，对吧、 啊？ 然后我们在前期做了很多次的剧本朗读，也每周会请观众、普通的观众、听众朋友们过来观看和听我们的剧本朗读。然后两周之后，角色换了，就是一开始定了的这四个女性，比如 A、B、C、D， 完全颠倒。就是 A 变成了 C，C 变成了 B， 他们要重新看词，然后重新演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又过了一周，又换了。 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比如像 这是什么套路？ 他希望他们在找不同的角色的过程当中，也在有不同的，他也在看谁可能更适合， 哦、更适合 第一印象和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不同的发生的变化、 嗯。 每一个人对每一个角色的诠释和处理方法也不同。比如说，从导演的角度来讲，他希望某一个女性角色或者男性角色喜剧点更稍微多一点点的时候，那么他就可能会想要一个更能有观众缘和喜剧元素的演员来去演这个，但一开始在排练的初期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比较，比如说是拘谨、沉闷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把自己的这个天赋和演员的这个魅力发散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换了大概得有三次， 三版 ，就是 A、B、C、D， 然后 打乱了 ，换了三版，现在这一版换了是也就一周。 就刚定一周是吗？ 一周，对，到今天为止是换了一周、 哦、 现在是基本上定了，就开始把他们就要重新背他之前没有演过的那个角色的词， 真狠啊这演导、嗯、 所以为什么子冲说好人的时候都是好人呢都得咬着牙说的， 对，替自己几个哥们儿这愤不平呢，是不是？ 对啊，那他们别人也会问我说你又不换、你的词儿你又不换 对、 你有什么可那什么的， 对、 啊、我说但不是啊，我的对手戏的演员换了，我一开始排了半个月的我们的那种感觉，对吧？那种默契，那种默契和那种尺度质感完全换了。那我要去跟另外一个人配合我们之间的人物关系，比如说年龄差，比如说跟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是换了另外一个人演，跟我的初恋又怎么样？ 哦、 就完全都换了。 嗯，你 要重新适应， 也要适应一下， 要适应。 那这几个演员当中有？ 就特别让你就是有时候就是适应不了的，或者说 跳戏， 对，跳戏或者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的呢？有吗？ 在这儿说合适吗？ 可以呀、啊，反正他们也没来， 都没在，什么都听着那边。刚才链接还发过去了， 谁来说谁是这样 的？这不是直播吗？有会一开始觉得，比如说他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比较平，但是反倒到最后觉得他的这个平是正是导演想要的，也许是正是给观众不一样的视角。就比如说之前饰演初恋情人的这个角色的那个演员，他会比较猛烈一点，就是他的那个怨气或者说他的要求会更表达于在他的台词和肢体发散出来一些。而现在换的这个演员呢，他可能导演希望他更能特别安静的，导演用了一句话来形容他，他说你这个角色你现在这么饰演就对了，这个角度你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就像一个无底洞，一直希望别人给你东西，一直希望给你东西，这样一个女人，而不是原来说你需要别人，你给我呀，你给我，不是，就这么一个人。 哦， 就是换了之后那个质感对于我来讲就不一样， 不一样了。 嗯， 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挺过瘾的，就是和男生这样演对手戏、啊、演这样的一个剧情的剧，是不是对于你来讲应该挺过瘾的，对吧？ 嗯，更跳脱于普通的男女关系吧，可能是、就是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情感的交流。 嗯， 我们原来对原来好像更多的是就是舞蹈经常会有全男班的设置， 芭蕾舞。 对对，舞蹈，因为全男班的设置本身舞蹈并没有太有大的这种性别的区分， 是， 然后可能他会演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然后用柔美一点的肢体跟这个刚强一点的肢体。但之前也跟就是舞蹈的导演就聊过，说为什么你要选择全男班，他说可能只有男人最懂女人。 那哎，这话有道理的，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其实看女人跟站在女性的角度看女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男性去诠释的这种女性的内心，我觉得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视角。 反正就是你在现场听同样一句话，是男演员演的女性角色说的，和一个直接的女性演员说出来这个话的质感 不一样， 不一样。 哦， 这个是有的。 哦，那雅娇在现场看过他们的片段吗？排练的片段？ 对对对对，因为做方案的过程中还是会 要 看 一下 几次的。 对 对 对, 对， 你觉得怎么样？感觉如何？ 嗯， 这种形式你之前接触过吗？ 这因为跟严导也是合作过，所以严导的画风和路数，然后也是略有一些熟悉。 不按常理出牌， 对，所以这次我觉得可能是更熟悉一点，或更驾轻就熟一点这样。然后我看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过瘾的。作为一个，因为我看的过程中是作为一个观众来看，然后还是有很多画面的冲撞，然后有很多可以想猎奇的部分啊。 哦， 对， 那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呢。 对， 所以呢，我们先能感受一小段这个开头，一段台词哈，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来自于话剧《普拉东诺夫》。 哎，我们现在来这个听一小段哈，应该是这部话剧，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段。 我是安娜·彼得洛夫娜·沃伊尼采娃，沃伊尼采夫将军的第二任妻子。这个夏天，我带着前夫的儿子谢尔盖·帕夫洛维奇和他的新婚妻子索菲亚·叶格洛夫娜回到我们的庄园沃伊尼采夫中。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波尔菲利·谢苗诺维奇·格拉格利耶夫，我们的老朋友之一。将军去世以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全靠他们这些老朋友接济。熟悉的夏日的庄园，草坪修剪一新，油绿鲜明。这个庄园算不上雄伟，但是温馨舒适。花秋和樱桃已经快要成熟，鲜红明艳，零碎的点缀在树叶间。丁香明媚的香气也从角落里传来，生机勃勃。白桦林就在不远处，郁郁葱葱。生活是慵懒平静的，也是真切崭新的。 在我的记忆中，所有快乐的画面几乎都是在夏夜里，有关那些在沃伊尼采夫庄园喝酒跳舞聊天打牌的场景，其中带给我最多欢乐的是一个特别的男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普拉东诺夫。 普拉登诺夫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首部长篇戏剧处女作。男主角普拉登诺夫是一个有志向和抱负却怀才不遇的青年，在俄国一个乡村中过着整日艳艳的生活。他向往着自己走出生活的困境，同时又游离于四个女性之中，总向种种诱惑就范。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时代的彷徨？谁是你的救命稻草，你又是谁的稻草？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向八月的向日葵普拉东诺夫。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正在为您介绍的是话剧《普拉东诺夫》。 哎，刚才咱们大概说了一下哈，其实非常好玩的一部剧，是契诃夫19岁的时候写的。 嗯， 而且呢，这个故事线也是挺复杂的，并且揭露了一些人性的东西。然后这次是采取全男班的这个形式来表演的哈。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几位还觉得就是这部戏当中有什么亮点是值得大家去一定要去关注一下的？我这个特想让普拉东诺夫 的扮演者来说一说，因为您作为这个戏的第一男主角，大家都围着你转，就说就是有什么样的亮点你觉得一定要让大家去看一看的，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都行。 如果就是有对契诃夫的作品有了解的观众朋友，或者是对俄罗斯的一些作品，他可能会比较很长或者很漫长的那种呈现方式。严永旭导演呢会在我们这个戏里边加入很多好玩的东西，不一样的呈现方法。 是。 然后首先全男班就是一种，再一种是他在这种比如说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的剧情的这种转换，就是他们在舞台上会一秒钟吧，比如说五秒钟吧，就是他在扮演这个男性角色的时候，瞬时间一个回身就要转变成另外一个女性角色， 服化道全换吗？ 对，但是肯定是我们是有处理的，比如说在服装上肯定要简单，比如说是粘扣啊，或者是头饰啊，就会让大家看出来，以及他的这个语言状态啊，说的台词，对，呈现出来就是会有转换的， 很技术性的方式，让你一下就发现他是另外一个角色的状态。 大概在第四幕吧，应该是第四幕就会有这样的，是瞬时间转换的，就是这个人推了我一把，我这样一个踉跄，一回身他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女性角色在跟我说另一段台词。 对， 就这样的呈现。 那好厉害，好厉害。对，其实这部剧当中我之前了解到，就是咱们严导希望通过一种喜剧的方式，喜剧语言来呈现，那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呢？看看老师。 不会，他其实主要我们整体这次的这个创作的想法啊，是希望能够用喜剧的手段来表达悲悯。因为事实上呢，这一群人我们一直都觉得人类啊，就是早晚他就是作为一个人吧，他其实都会在茫茫的这个世界里最终还是被模糊掉，会消失，所以人类还是人自身也都是很渺小的。那在这种渺小的情况下呢，像他在这么大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个承载上面，他能够做的东西其实也是还是很少的。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是觉得他们其实还是可怜的，就是人还是有他自己的这种悲哀，即便他想挣脱，他想逃离这个东西，可是他还是自己很难做得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想要去做什么他就一定能做到什么。所以这种悲悯呢，我们只能说用一个换一种手段跟视角，并不想用把悲剧演得像悲剧的演法，而是把他用喜剧的手段来表达这种悲悯，然后希望把这个痛苦止于在舞台上。 嗯，就最大的悲剧就是笑着 对 悲 对 是吧？ 所以这个戏我们会笑呢，当然我们是希望一个是跟现代观众的一种沟通更容易啊，因为很多事情你笑着跟他讲，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对吧？如果你要跟他哭哭啼啼哭一下，他就好不行了。所以你就最好是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得开开心心都讲完了。可是你慢慢慢慢就会被带入到这个故事里，发现其实这些人是可怜的。他真的是有的东西是，比方说一个人的他的有那种小丑的一面呐、啊，或者是怎样啊，就这些东西都是很可怜的。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在笑他的时候是在笑自己吗？还在笑他？还是在笑我身边所有的这一切的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悲悯的情绪就很自然的就带给了你的观众。然后观众看完以后，他可能回到家。的就是刚出剧场的瞬间还在唠叨，哎，刚才那个女的变成那个男的啊，那一趴特别怎么样？可是真的坐完地铁回到家啊，准备那个睡觉的时候，到枕头上那一瞬间会想到说，哎呀，其实那里面的谁谁谁和我的某一个状态都是很像的，或者他跟我身边的谁谁谁都是非常像的。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 效果 。 或者说其实也在寻求一种心灵的救赎吧。 对， 所以在海报当中包括这个剧多次提到了，就是包括在宣传当中啊，提到这个向日葵，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关于向日葵， 向日葵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它首先它是俄罗斯的国花，然后它本身呢代表着一种希望。那其实在这个戏里面呢，这个普拉诺多夫也好，和他身边的这些女人们也好，男人们也好，有一些人都会对这个真未来的这个世界和他不确定的未来保有一种一丝希望在那里。而这丝希望呢，他们可能想通过一些不同的形式，包括这种人际关系的纽带，包括一些他不能够确定的这个未来，去形成一种我们一直叫来做救命稻草嘛。但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这个希望会变得很渺茫，会越来越难以承载这样的一种期望和寄托，所以这一切都会走向慢慢慢慢走向一种彷徨，走向一种痛苦，走向一种深渊。那但是这种希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应该要有的，就我们在这个戏里面还是希望表达大家，即便你可能会发生这一切，可是你心中倔强的向日葵还是会开放的。你因为会向着太阳嘛，正好这个是八月份，我们现在八月的向日葵，因为八月是向日葵的花期。 对 啊， 对， 所以尤其是它在一个怒放的状态，所以我想着说这个八月的向日葵能够带你追寻到你心中一直存有的那个追求和希望。即便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不那么的靠谱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那么靠谱，即便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事情是那么的难，但是你不管是去面对它还是熬过它，最终希望还在你不久的远方。 最后还有一分半的时间，给我们的雅娇一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舞美的设计的特点好不好？ 或者40秒钟的时间， 四十秒也可以， 因为我们还要呼吁大家进剧场来看这部戏。 那就剩20秒吧。 好，来，对这个舞美做的还是很用心的。 20秒没了，此处有应该有掌声啊。很棒很棒很棒啊。 但是我想说一个很重要一点，是我设计的一个原初，就是说我们追寻契诃夫，我们追寻就是他所一个末败的一个破败的一个庄园。在这个意象里面，我很幸运的就是我找到了就是当时正在流行的巴比松画派，然后找到了很多巴比松画派里面的画作，然后所以这个画作里面的一些色调，然后它的质感，以及这里面的一些典型的元素，也给我们这次的创作提供了很多艺术的一些原初的思考和灵感啊。所以希望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感受舞台，谢谢。 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好的，来看看 啊，在鼓楼西，然后8月3号到 12号 、然后是普拉东诺夫，请大家上网搜鼓楼西普拉东诺夫，普呢是普通的普，拉呢是手拉手的拉。 好， 非常感谢， 谢谢，预祝咱们演出成功。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好耳朵，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